黄黑色代表了厚重的历史中国。 声音里的颜色能装点我的生活吗？ 这是绿色的声音，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。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可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以阴天为主，空气清新，最高气温只有28度，下午有可能出现雷阵雨或阵雨，但雨量不大，外出请带上雨具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转雷阵雨或阵雨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朱元璋开了个纸条，在库里面取出黄金1000两，宝珠50颗，绸缎1000匹。一共装了好几车，要赠给刘伯温。刘先生一笑，主公啊，这我也领，我是分文不要，寸土不沾。为什么？我这些年就够瞧的，主公对我不薄，我心里头领了就得了。陛下，您把这东西留着，赠给有功之人，臣告辞了。刘伯温说完是拂袖而去，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一转，心如刀绞一般。你看那朱元璋决心下的挺大，一旦变成事实，看刘伯温转身一走，这皇上心里头也不是滋味。朱元璋呆若木鸡，张口结舌，眼望着刘伯温走了，他把眼一闭，轻轻打个嗨声啊，心说朕这是出于无奈呀。那么刘伯温走没人送吗？百官自然送行，刘伯温先生一概拒绝，跟大家也不多说，就眼前几句客气话，急匆匆就走。走出去没有2里地，突然后边有人喊上了：“先生留步，刘先生等一等啊，我来了。”刘伯温先生的车辆停住，探身回头一看，来者非别，正是二王胡达海，身边带着粉哪吒胡德济亲兵10几个人。就见老胡是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来到车前面，把战马带住，甩蹬下马，噔噔噔几步来到车前，把刘伯温的手拉住，先生，你怎么要走啊？哎， 今天我偏干有点小事儿，没有上朝。听手下人对我演讲，说刘先生当面递上辞呈，非要辞官不做。我听了这句话，真好比扬子江心断线翻船呢、啊。刘先生，你怎么不干了？刘伯温知道胡德海是热心肠的人呢、啊，一看老胡撵来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因为两旁的人多，说话不便。刘先生从车上下来，就拉着胡德海两个人进了路旁的树林，正好有一块卧牛青石，两个人坐下了。刘伯温就把辞官的原因从头至尾如实地讲了一遍，这叫当着真人别说假话。等说完了，把胡德海气了，用手指着紫禁城，老四啊，无道的昏君，先生你别走，现在咱们就回去，我当面找他辩理，无论如何让皇上给你赔礼认错，你走是不行的。晚了，刘伯温摇摇头啊，说走这个事儿不能更改了，但是我走不见得是坏事，往我身上说能保住这条性命，往大处说避免一场内战。胡德海说，这么办，先生你能不能晚走两天，我也辞职不干了，咱们一块走，你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。刘伯温一听乐了，二王你怎么跟我比，我是一出家人，云游四海，到处为家，无牵无挂，你跟皇上的感情不一般，你们是磕头的把兄弟，你是开国的功臣，从哪方面讲你也不能辞官不做。另外二王我告诉你，有你在，有一些人都有保障，你要不在，韩马两家为所欲为，事情就更糟了，往后朝中的事情千斤重担都落到二王的身上，你是无论如何不能离开，那不离开我瞅着他们我别扭，早晚鼓得来鼓得去，把我老胡也得鼓得了，不能不能啊。二王你放心，我这有自检一份，你保留起来，不到警官劫要的时候你可不行看，不管到了哪一天，你只要这个事儿实在为难，实在破解不开，打开这个纸条一看你就清楚了，按我纸条上的话行事，千万千万。嚯，还这么秘密，我现在看都不行，不行，你现在要看咱们交情就没了。好吧，胡德海把字典拿过来交给粉哪吒胡德济，好，这事儿你保管啊，听着你刘伯伯的，将来一旦有那个时候你给我提个醒，咱爷们好看看。是，胡德济是个精细的人，把刘先生字典收藏在身，他们又唠了几句贴心话，刘先生才告辞而别。刘伯温这一走，这是京中的一个大事儿，上至官场，下至百姓，议论纷纷，一直能折腾有一个来月，日久天长了才算告平息。马娘娘一听说刘伯温走了，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，谢天谢地，可去掉我心头的一块大病哦。刘先生是走了，下一步他们还有安排。 马娘娘跟朱元璋建议说，我们手下缺兵少将，特别是当将就没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，应当抓紧机会选拔几位将才作为主公的心腹和左膀右臂，一旦闹翻了咱们不怕他，要不就老受长茂他们的辖制。朱元璋也同意了，哎，事儿也凑巧，转过年的春季，瓦剌国正好来进贡。这瓦剌国是谁呢？就是元朝的后裔，在前文书咱讲了，元朝这一垮台，朱元璋传旨不准他们叫大元，改名叫瓦剌，其实啊就形同部落，在条件上明文规定，年年进贡，岁岁成臣，有什么好东西都得给明朝上国来进贡，今年也不例外。这回进贡的使臣名字叫黑铁勇，带来的东西可太多了，什么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羚羊角犀牛角，珍贵的毛皮货物拉了能有上千车。朱元璋一见大喜，就在大殿盛牌宴宴款待来使，酒过三巡，来使提出来说，这回给您进贡不但是这些死东西，还进了一种活东西，没事供您欣赏。朱元璋一听，哎，活的什么玩意儿，敢起驾赶奔御花园，闹了半天是个大笼子，把这笼子打开，朱元璋一看吓了一跳，就见里边有一种东西，外形好像是马，又不像，在马头上长着一个犄角，这一个犄角是锃明刷亮，在两个肋上长了两排金鳞，被阳光一照夺人的耳目，中尾乱炸四个钢蹄呀，在这笼子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见着人这玩意儿上了野性子，用这一只独角狠劲撞笼子，那意思想出了，啪啪啪。朱元璋吓得蛤蟆根都发胀，鬼使臣，这是什么？黑铁虎一笑，陛下，这就是给您进贡进来的活物，我想大明帝国人才辈出，这么多高人呢，连这还不认得。我们大王陛下也说了，自从把这帮人得住之后，就从来没有个人能认出他叫什么名来。这回还跟我讲呢，见了上国之后，把礼物献完了，把名带回去。朱元璋一听，腾下这脸红了，他不认得，问文武百官，谁也不认得，干脆叫不出名来。后来朱元璋这么说，贵使者，你啊先在这多住几天，在南京溜达溜达啊，容我们把这名字弄清楚再告诉你，也不为迟晚。好吧，不过时间有限，我不能多等，只能是五天。行行行行，表面是这么回事，实质上这是个打赌啊，五天之内叫真章，你叫不出名字，你算什么上国？你有什么了不得的？言下之意就有不臣之心，拿这个为借口， 就能引起战争来，那是小事吗？朱元璋退殿之后，找驸马韩金虎国舅马兰密议此事。韩金虎鬼点子还真多，陛下，我看这么办得了，张贴皇榜开始求贤，您不懂臣不懂，有懂的咱们中原之大，高人辈出，万一要遇上个高人，把这事儿不就解决了吗？尤其前些日子咱们也商量要选拔将才，趁此机会，这叫一举两得，您看如何？好，朱元璋马上传下旨意，张贴皇榜，开始求贤。这南京二十几座城门呢，钟鼓楼成了闹市，老百姓全都围着皇榜在这观看，一时之间酒饭茶肆，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儿。那上写的明白，谁要能认出这个兽叫什么名，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赏赐黄金多少，白银多少，另外还给官做。你说哪位祖上有德能遇上这机会？咱们是不行啊，一窍不通哦，就看着人家升官发财不，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。但是这个皇榜粘贴以后，光有人看没人接榜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都过去了，把韩金虎脑袋急得嗡嗡直响，每一天进宫一次汇报。朱元璋也急坏了，明天就到日子了，无人接榜，证明没人懂的，那见着人家黑铁虎怎样交代？他告诉驸马，明天是最后一天，想什么办法你也要把高人给找着，实在也找不着，唯你是问。遵旨。韩金虎嘴那么说，其实心里这个骂呀，有这么不讲理的吗？我有什么招，我上哪儿找这大活人去？哎呦，可要了我的命了。他跟国舅马兰第二天吃完早饭，早早就来到街上，通知各城门的人，如果有人接皇榜，随时报告我知。韩金虎说完回了府子，上午没人接榜，快到中午的时候，顺着朝阳门来个小伙子，这个人头上啊戴着一顶破草帽，身上穿的是开花袍，露着磕膝盖，穿着一双破洒鞋，脚面那块拿带子勒着，腰里的系根带，肩头上飘着一担柴火，这两捆柴火都出了号。就见这小伙子脖子上还围一个毛巾，那脸上花了虎哨，但是你仔细一看长得可挺俊。他急匆匆来到城门这儿，一看有皇榜，把柴火挑着放下，把脖子上的毛巾解下来，一边擦汗他一边看，看了那么几遍，微微一笑，伸手把皇榜给撕了。看守皇榜的有不少当兵的，其中有个领头的一看，哎，问你怎么回事，什么毛病，你怎么把皇榜给撕了？打柴这小伙子一乐，我说你怎么不讲理呀、啊？ 这皇榜上明文规定，不是张榜求贤吗？谁把榜接了，谁就是自愿报名。我你怎么还说我不对？这当头的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我叫你这模样，你还叫闲人呢？你能想得了那怪兽吗？你能指出那叫什么名吗？小伙子，咱可把话说清楚啊！你要露个脸，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假如你要办不到，皇上一怒，把你们家祖坟都得刨了。这位官长，你放心，没有三把神杀，不敢倒反西岐。我既敢接榜，我心里就有数啊！但愿如此，走走走吧，哪里去？跟我们见大帅。说着话，把这小伙领到经营殿帅府。你在这等着啊！小官说完了，到里头禀告韩金虎。韩金虎正着急呢，一听说真有人把皇榜接了，乐得他直蹦。人在何处？在外边等候，叫他进来。小伙子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见着大帅说话留神啊！这小伙把衣服抖了抖了，不抖了还好点，这一抖了，刺啦，又扯俩口子，这衣裳太糟了。当兵的也不敢乐，心说这位是穷疯了。但见此人迈步走进大厅，见韩金虎躬身施礼：“草民参见殿帅驸马爷。”韩金虎看了一看，一皱眉，一看太破点了，这不要饭花子吗？就这样模样的，你还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吗？我你这人叫什么名？在下姓高，我叫高彦平。啊，哪的人？南京人士，祖居紫金山里边。啊，山里边呢，怪不得你穿那么破呢。我那黄板你都看清楚了。回复马爷的话，小人都看清了。嗯，那倒好。我说你能知道那野兽叫什么名吗？这个不敢保，但是我心里头有点底儿。啊，会武艺，练过点粗拳笨腿。那好吧，我要当众试验试验啊。要看你够条件，才能领着你到皇宫大内朝王拜驾。你都会什么呢？驸马，我可不敢吹，你要问我会什么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软硬功夫，飞檐走壁，攻杀战手，是无一不能。干，你比我还能耐呢，这牛吹得乌丢乌丢的。那我就考你一手，你给我来个飞檐走壁，本驸马开开眼。就见这个高彦平把腰里的破袋子收拾收拾，就在殿帅府的厅下走行门迈过步，啪啦啦啦啦啦，练了一趟拳。韩金虎还真不认得这个拳叫什么名，越练越快，越练越快。再看高彦平双脚点地，把身子往上一坐，使了个燕子三朝水，往下一落，好像四两棉花掉在油盆里头。两旁边的御林军士鼓掌如雷：“好，练得真好！”好，韩金虎也乐坏了，他瞪眼睛正看着。就见这个高彦平在他面前一晃，平身站住：“驸马，我练完了。”“哈，行行行行，哈哈哈哈，随我去见驾。”“不，驸马你等等，